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天哪，你是谁？ 可能是斯巴达勇士吧。 好久不见，为什么重新？这是复出了吗？ 就是想很思念大家，所以想出现一下。 就当妈妈当久了，很思念这主播台。 毕竟你知道，产后的生活非常苦，每天大家以泪洗面 啊。 对，所以需要这种就是工作上的欢乐，让自己感到重新感觉到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 我们两个人的健身板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所以这段时间你也没有出现，是不是？ 对啊。 3个月了吗？ 对啊。 那为什么3个月之后我的身材变这么好，而你却没有任何变化？ 我哪里没有变化？变化非常之大，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男嘉宾面前显得格外。 所以今天呢，我跟泽华在身材上都是有变化，因为上一次在健身板块我还是大肚子，马上要生产了。 嗯， 然后呢，泽华在这几个月，据他自己所描述， 我从来都没有过大肚子。 据他自己所描述，他现在胳膊的线条非常的清晰，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来亲自戳破他的谎言。 据说汤姆克鲁斯看到我以后都会汗颜。 不然要不然你把汤姆克鲁斯请到节目当中来一下，我可以先出去 视频连线，没有问题的。好了，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欢迎今天我们嘉宾一梦和大佐，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梦， 我是大佐。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啊！这个大佐号称自己之前有过这个教练证的，哪一点可以证明他曾经有过这个教练证的资格？ 差一点儿， 差一点儿嘛。 你要不要 之前也说了差一点儿的嘛？还有我这个。曲线也是很算了， 哎，来， 其实还可以，刚刚瞟了一下， 啊， 瞟了一眼， 就瞟了一眼嘛， 对，还不错，还可以。 你说3个月不见，居然现在嘉宾都从以前那么专业的，什么要么景琦啊，要么缇娜呀，要么莉莉啊， 怎么搞的？怎么回事？ 沦落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一梦和大佐发生 了。今天上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3个月过去了，你的身形发生变化了吗？其实每一个人在开始健身之前。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吧，就算是小白，可能也会立一个非常就是不容易达到的 flag，至少每个人会心里有一个目标。然后呢，我知道一梦是在3个月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立下了一个健身的 flag， 一梦你自己还记不记得是什么？ 我记得。 是什么？ 我说要 不你既然不说没关系，因为我待会儿会现场把视频放出来打你的脸。 还有视频作证吗？ 好， 对， 就是我当时我记得是我一个是要减肥，再一个就要减肚子的，主要是肚子。 他真的很想把 flag 说出来。那你觉得3个月过去之后有变化吗？ 啊，又就是3个月之前是胖的， 啊， 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在3个月之后要录这个节目，应该在这个3个月期间录，因为期间的时候瘦了，现在又回来了。 现在你的肚子是紧实的状态还是松垮的？ 就回去了嘛。 我跟你讲，一梦的肚子非常的精彩。 那很值得看， 非常的 精彩。 我跟你讲，大佐的肚子也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的精彩。 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了抽穿我们的嘉宾是怎么失败，当然我们也会给他们找一些失败的原因。 一会儿现场聊一聊好不好？ 以及如果像一梦这种类型的女生，其实叫做瘦胖子，到底应该怎么减肥？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也会现场的指导。帮助他一下。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在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呢？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一条非常励志的消息，有一个90后的女孩 因为分手失恋了，所以怒减了28斤。据说以前穿得像大妈，但是现在敢穿露脐装。 穿得像大妈？ 你认为什么是大妈？ 就是比较花的，或者是豹纹的， 哎， 或者是 不管了 ，anyway， 总之呢，就是 你也可能在一梦眼里，你每天穿的都很像大妈。 我看到这条消息很不爽，因为他写的是28岁的王菲菲，原本身材比较胖，有135斤，分手后决定开始健身减肥，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呢，已经减了28斤，以前穿的衣服都是 XL 啊， 现在一年过去了。他可以穿 S 号，然后呢、他说一开始吃沙拉的时候感觉很痛苦，觉得自己像一个草食动物，但是呢现在减完肥之后整个人都更加活泼自信了。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小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减肥之前的样子， 去年9月份开始，135、107、28斤，是因为当时比较胖，然后当时刚好就分了手，然后所以就顺便减个肥。L 叉 L M 号是基本的，但是穿裤子是 M 的，然后衣服其实 S 的可以。腿是瘦的最明显的，因为我以前是大象，就是非常粗非常粗，肯定是穿长裙把腿遮掉，然后穿衣服嘛就是属于松松垮垮型，就感觉像是像大妈一样，就是短裤啊短裙啊，然后反正就是各种露肚子露脐啊都敢。胖的时候比较忧郁吧，而且人家也会说啊好胖啊之类的，父母也会说你可以去减个肥啊之类的。一开始的时候中午比如说你吃个色拉，然后吃到一半你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个食草动物一样，吃的整个人就觉得自己佛性了。哇，瘦了，然后要么说哎你最近不对，越来像网红风格。感觉心里面自信了吧，可能就觉得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就是别人对你看到你的眼光也是不一样的，感觉活泼了很多。 看到刚刚那个视频的前后对比，感觉确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但也没有到网红的那个级别。 你为什么要打击人家？你知不知道，对于胖胖的女孩子来说，如果真的减掉20多斤，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但是胖胖女孩子说，她之前穿的衣服也是 S 号呀。S 号也是可以的。 没有，是减肥之后 S 号也是可以的。 我比较期待她之前穿 S 号 是个 什么样的效果。 你这个人为 什么这么针对？而且你说把沙拉分成说成色拉，感觉是很奇怪的一个说法。28岁的王菲菲变化前后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她刚才比较针对一点是说，那个王菲菲28岁就说自己以前穿像大妈一样。一梦小雨多大？ 现场戳穿环节。 小雨姐永远18岁。 很会说话。 对啊，他是节目上这样，他私下经常讽刺我。 那你偷偷的告诉我小雨多大？ 怎么可能现在怎么偷偷 的？28怎样？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他。 太厉害了呀，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才是一个就是榜样啊。 你说是怎样做到在这一把年纪还能保持到像现在这样吗？ 然后同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两个孩子的妈。 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可能眼泪会掉下来。 辛苦吗？你会觉得？ 我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已经习惯了 啊。 对，毕竟你想年纪这么大，在可能一梦和大佐看来我就是一个老阿姨，可是如果身材还不好的话该怎么活呢？ 你跟那个一梦跟大佐比是年纪大的，但是跟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比呢还是非常年轻的。无论多大的年纪呢，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健身起来。不过刚才我觉得菲菲有一点说的对。 好会圆啊。 就是 这一大圈绕来， 确实是因为这个情感。 你不要圆，有本事把天就聊死。 我是说怕人家大家讨厌你，说是不是？人家说28岁自己都多大年，这把年纪怎样？很年轻啊，对不对？因为很多看我们您这个节目的朋友，跟40岁50岁，你们都很年轻哦。说到王菲菲，说到那个健身哈，她是那个感情受挫去健身的。 她说感情受挫，顺便减了个肥。 这是很多女生的一个最开始的动因吧？ 一梦好像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动力。 哦，没有， 因为她太美了呀。 不是，我是 因为没有感情受挫。 不，我感情受挫就特别能吃。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说我很难受，根本吃不下去。但是我不是，我就是完全 越难受越吃， 越难受越吃。对， 大家今天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 一梦今天是素颜，然后刚说我就这样吃，那个表情真的。 观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哎，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条消息呢，是 每次健身完都会累到崩溃，那是泽华 啊。 当想到还要准备健身餐的时候，就脑壳疼。外面买的色拉呢很贵，又不一定合胃口。最近呢 get 到了一套超级简单而且适合懒人的健身餐制作的方法，只需要在家用一个烤箱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少油低脂肪，还可以很好的完成保存食物的营养和水分。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小视频。 Hello， 宝宝们，今天给大家录一个我最常吃的减脂餐。那这道减脂餐呢，又好吃，然后又简单。我们只需要第一步先切东西，第二步，我们要撒一下调料，第三步，我们就放到烤箱里烤，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过程，超级适合懒人的减脂餐。然后只需要30分钟，美味就可以出现啦。 平时健完身已经很累了，而烤箱呢就能帮我们快速简单的做好一顿少油的减脂餐。 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然后一根玉米，还有几只虾，然后一坨西兰花。我们需要用到的调料呢有盐，黑胡椒粉，少量的橄榄油，一个西芹。煎起来就是特别特别柴，但是用烤箱呢它可以锁住水分，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会更加的好吃，鸡肉呢吃起来就很嫩，蔬菜的营养和水分也都被保护住了。下面我们来切一下这个鸡胸肉，要按照这个鸡胸肉的纹理的方向来切会比较好切。先放少许橄榄油，再撒一些盐，少量的。我们再加一些黑胡椒，把鸡胸肉搅拌均匀。接下来呢，我们要腌肉，在腌肉的这个空档，可以先把烤箱进行一个预热，这样子的话，中间的时间就不会被浪费掉。叮的一声，今天要用到的就是这个烹饪烤，它会锁住食物中的营养和水分，所以30分钟之后，我们的美味减脂餐就可以出来啦。那我们现在按一下开始键，让烤箱先进行一个预热。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西兰花切好了，那不喜欢这样的梗的宝宝们可以把它切掉。现在把这个锡纸包在这个托盘的上面，我们在托盘的底部撒一点油， 只要放一点点油，很健康。 轻轻的蘸一圈橄榄油。 做减脂餐，直接荤素一盘就搞定了。 我们给蔬菜放少许的盐。 厌倦了水煮的宝宝们可以用烤箱来做出美味的减脂餐，在口味好吃的情况下，也不耽误练出好身材。 10分钟呢，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美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肉是特别的嫩，蔬菜的水分呢也是保留的特别的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原本听到色拉两个字会觉得非常两眼冒光的那种人，但是一看到色拉本身就觉得的策划。 那你平时都完全不吃色拉吗？ 几乎吧，几乎不吃。 所以你们平时在健身完了之后，我知道有两位可能已经非常久远没有健身了，但是曾经可能都是健身过的人。那大家在健身完了之后都习惯吃一些什么呢？ 就是 你先。 就是因为我以前在的那个健身的工作室，它是提供健身餐的，就教练会做，而且还挺好吃的。 为什么会提供健身餐？ 不知道，反正 是价位很高的， 就很高端。 没有很高，没有很高，就是 你说五十块钱还给你提供健身餐， 一节课是200多一点。 是私教还是 私教？ 私教200多，那个价格很合适， 非常合适， 大佐都可以给你当教练。 是啊， 当时是 我150就够了。 当时是我们一个同学正好就认识，然后就带我一块去了。正好临毕业的时候吧，买了是18节的课。对，然后就去那边健身，而且他每次做他那个自己烤的鸡胸肉特别特别好吃，特别香。 这个很动心哎，如果要有这样的我也愿意去。 只是为了吃吗？ 那本身私教课价位又合适，然后还给提供一顿午餐。 对，而且当时是在学校那边很近还。 对啊，这完美啊。 对。 那你怎么这样你都没有坚持下来？ 不，当时坚持下来了，但是毕了业之后这2个月就完了。 放弃。 哎。 就是太远了，太远了，真的。就每次就是现在住的地方和学校那个地方一比，就完全是进城的。 他现在住的地方离他之前办卡那个健身房大概有50公里左右。 就是将近要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才能到。 你下回骑共享单车过去，然后再回来，这一度就够了。 也就是我到时候有氧运动也不用做了。 不用热身了，直接可以开始。 直接开始。 大佐据说是自己做过健身沙拉的色拉的， 毕竟可是曾经有可能要当上教练的人呢，怎么可能不会做？ 但是色拉真的没有做过，因为我很少吃草，就是大家 叫什么沙拉， 他们在点，就是我很少吃这个，对，就是会经常吃，比如说水煮鸡肉，就是最简单的，因为比较活得比较糙 啊，你不 就是 太繁琐的工序？ 对，或者要不再麻烦一点的，就是往上挤一点烧烤酱，然后煎一下，或者是 我知道大佐的路数了，他吃健身餐的路数就是只要把这个东西搞熟了， 对，然后 叫健身餐呢？ 那也是饭的呀。 这只是一个懒人的一顿饭而已啊，懒人健身餐。 那你说说你自己 但只是健身餐的话，它只是把我刚刚做那些步骤给你摆得特别整齐特别好看，然后一下子从10块变成了50。 健身餐最主要的一点是得有蔬菜，你连蔬菜 我有啊。 啊，你自己会配是吗？ 对啊，就是西兰花，西红柿过分了，就是西兰花特别简单，水煮一下，然后蘸芥末吃。 啊，也算不错的， 算很好。 对，作为9月份出生的我呢，当然生活当中是非常精致的。 你为什么总要提到你是9月份？ 因为9月份出生人，大家都知道会比较矫情，那矫情相对应的就是比较精致。You know， 当我很想说的时候，我是做过色拉的人，我真的做过色拉的人。 什么时候？哪一年的事情？ 就是偶尔，很偶尔，一年当中可能有那么半次的想要有点那种情趣的时候，我就会去买很多的原食材，然后自己回来做。 然后嘞？ 就很费钱又很费事儿啊。 嗯。 因为你要自己做沙拉的话，你每一样你都要买呀。 对。 你说比如说买这个西兰花，你得买一颗啊，也不能买半颗。然后买其他蔬菜，你都要买很多，买很多回来以后， 就吃一次， 挨个去洗、切、做，就很麻烦。但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健身时间也挺长的了，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做过健身餐。然后 为什么感觉很开心的样子？ 不是， 为什么感觉他很开心？ 但是我要分享给你们的是，可以选择在健身之后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嗯，好， 知道、他可是曾经有过开健身餐店的经历的，然后自己都没有做过。 对，曾经我老公开了一家健身餐的店。 我一直很好奇的是，这个所谓的健身餐到底做起来到底健不健康？ 其实健康，因为健身餐、就是、 用的就是橄榄油。 对啊，健康的油 啊。 然后基本上有一些，如果是肉的话，可能就是肉质本身的油，并没有再额外放其他的油脂。 哦，连橄榄油都懒得放。 对， 真的是很省。那那个酱呢？ 你想说很抠吗？ 对啊，酱料本身呢？ 酱料本身我觉得要看是什么酱，如果要是那种、比如说什么越南米粉里面那种什么甜辣酱，其实就还好，因为它本身热量非常低、如果要是那种 什么 千岛酱、 千岛酱呀， 对， 蛋黄酱呀， 酱对， 那基本上跟没做一样。 哎，你们吃沙拉的时候会用会拌那个酱吗？ 会啊，要不吃不下去的。 而且拌，我记得我那个教练拌的那个健身餐里面，他用的是瓶装的，应该就是那种超市都有卖的。而且我看他后面的那个成分， 嗯， 基本上脂肪都是0%。都是这样子的，而且热量很低， 这一点是 而且很好吃， 是我一直存疑和有这个矛盾的点，嗯，就一方面你很想吃那个酱，但是一方面它酱本身味道是很重的呀，重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些所谓的胖的成分， 所以我现在就习惯了吃任何沙拉我都是直接吃，不放任何东西。 对，我跟小雨姐吃饭的时候就是她就是完全是直接吃菜， 什 么都不蘸，什 么都不蘸，嗯，就完全习惯了。大佐你为什么这个表情，觉得我是怪物吗？ 不，就是觉得因为做沙拉的时候吃那种味道很淡的我都接受不了，就是那种草原本的味道。 如果要是沙拉里面比如说放了很多什么牛肉或者是虾，然后配着菜干吃，你们可以吃得下去吗？ 这个我可以， 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当成正餐来吃， 就是还是会觉得很奇怪。而且我和大佐都是东北人，就是口会有点重，嗯，对，哦， 那你们可以配个小鸡炖蘑菇呀酸菜炖粉条啊， 又有鸡胸肉，又有菜， 对，甜品还可以， 很经典， 那个粘豆包 这一顿 完美， 这顿饭下来那基本跟过年差不多 了。 哎，小雨作为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没有， 请问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嘛，嗯，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吃这个沙拉本身是觉得没有味道太难吃的，那拌点油醋汁可以吗？ 油醋汁可以，油醋汁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嗯，包括有很多现在一些那种轻食餐厅很多品牌，然后你去了之后沙拉如果你不跟他说，他可能会给你放一些比较重口味的酱，但你可以就标注说我要油醋汁就可以，嗯，因为油醋汁就是醋和橄榄油，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出来的， 完全可以，就是你放一点橄榄油再放一点黑醋就 OK 了，嗯， 对， 嗯， 刚才这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做健身餐很方便，而且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工作室或者是这个健身房当中的教练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带饭了， 对， 自己带饭的话你做起来每天可以不停的去换嘛， 嗯， 然后也简单，然后这个口感吃起来也是比较丰富一些 的。是 的， 而且健身餐其实最重点的除了少油少盐还有一点就是要补充蛋白质， 对， 嗯，蛋白质，我想知道大佐跟一梦平时你们两个是会注重补在食物当中注重补充蛋白质的人吗？ 嗯， 比如说鸡蛋啊、牛奶啊。 鸡蛋你是怎么吃？ 鸡蛋我就是每天早上吃煮鸡蛋。 几个？ 一个或两个。啊，但是我 一个或两个够什么用啊？ 算什么补蛋白啊？ 不是，就是一个鸡蛋，但是我另一个鸡蛋会只吃青不吃黄。因为我就是青里面 啊不黄里面那个胆固醇会比较高一些， 他这个意识其实还可以，嗯， 这就是你所谓的在补蛋白的是吧？ 然后我每天喝两瓶奶吧， 是小的？ 不是，就是大的，就是那种 大桶的， 不是 六升装的那种， 不是大桶， 那我觉得他喝得下去 对，就是两瓶这种奶。 是脱脂的还是全脂的？ 我是都有，没有不挑， 结合在一起。 对， 还有吗？ 还有酸奶。酸奶不算吧，酸奶不算补蛋白吧。 但酸奶你每天也会喝？ 也会喝。 酸奶算补蛋白，100克里大概是100毫升里大概是3克蛋白，但是它其实这个补的方法有点得不偿失，因为它里面那个 脂肪 也有 高， 对， 嗯， 对，嗯，反正就是一天都会，嗯，对，基本上都是这些。 我觉得一梦这个挺具有代表性的， 对， 就可能生活当中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大家想法就是我补蛋白就这样吃法就 OK 了，嗯，喝点奶呀，吃一两个鸡蛋还不敢多吃。 哎，泽华，你最近是不是肌肉开始渐渐长起来之后，开始吃蛋白吃的多了一些？ 作为一个9月份出生的人， 好了，大家知道你9月份出生了。 要不要说一下9月几号？ 哎，那不用了，大家都有。 要不我来告诉大家好了。 你说， 是不是 下 个？ 我要是说对了怎么办？ 你知道吗？ 我知道呀。 哦，对，他知道。 哦。 因为班的问题。 好了，不重要。 Okay, 你要说对的话，你就做50个俯卧撑。 那 一种奖励。 我不知道。 那个大佐，你怎么补蛋白的？ 就是之前还在有健身的时候，早上是，6个或者10个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吃不下去。 这是谁给你的意识？ 这是我之前不是有那样一段 他 学习的经历， 对，学习经历，然后再有就是健身完事之后会喝蛋白粉， 6到10个之外再喝蛋白粉， 对， 嗯， 然后要不就是 这样，都是这样， 再去喝牛奶，然后我喝牛奶是喝全脂牛奶，因为我太瘦了， 你说蛋白粉之外再喝牛奶， 对啊， 这样不会补太多， 不是，我的是牛奶泡蛋白粉。 那没完全没有问题。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如果听到大佐说吃这么多蛋白，可能会觉得有点吓人，因为包括很多人会觉得女生或者是不健身的人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蛋白，但其实就算你不健身，你的身体也是会需要很多蛋白的运转的。为什么人会衰老，就是因为蛋白质的流失很可怕，所以即使是不健身的朋友们也建议大家每天稍微可以多吃几个鸡蛋清是没有问题的， 啃猪蹄也行。 你确定你是在健身吗？ 不是真的，啃猪蹄不胶原蛋白吗？ 这一点确实是很多不太懂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我啃猪蹄儿，包括吃这个大肥肉，都是在补胶原蛋白。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大家可以 pass 掉。 是错误的是吗？ 是错误的， 明确告诉大家， 明确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这样。就是 啃猪蹄不行是吗？ 可以，但就跟刚刚我说的喝酸奶你想补充蛋白一样，它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因为猪蹄里也是有很多脂肪， 你摄入的脂肪和热量太多了， 不成正比。 对呀， 没有必要。 虽然好吃也不能这样啊。 我就可喜欢吃猪蹄了。 所以这就是你的身材跟小雨的身材的区别。 对对，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忽然回到这样一个就是很紧凑的一个环境，感觉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因为总是被你捧。 对啊， 感觉很不好意思。 毕竟你刚才已经说那么伤感的话题，你说这什么人都要衰老，我们三个都没有这样的困惑，只有你一个人说到这句话之后，好像在翻泪痕。 所以回到蛋白的话题啊，如何来计算自己你的身体每天需要多少蛋白呢？其实是跟你的公斤数有关的。 好， 比如说一个50公斤的女生吧，拿50公斤来打比方，那么就要乘以2，她一天要吃100克左右的蛋白。对，每一个人都要这样计算。肉蛋白还包括肉类的，比如说是龙利鱼里面有蛋白，然后牛肉里面的蛋白，这些通通加起来一天只要吃到你体重的2倍就 OK 了。 你说50公斤的女生乘以2，她一天要吃10克的蛋白。 100克，50乘以2， 到底是100克还是10克？ 100克， 100克。 对，因为一个鸡蛋白就有5克了。 一个鸡蛋白是5克，那得20个鸡蛋白。 对，但是不一定完全通过鸡蛋来补，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肉类啊、鱼类来补。 那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个脱脂牛奶的话，大概正常的应该是400毫升还是500毫升？ 500毫升 的 脱脂牛奶里面是15克蛋白，因为每100毫升里面有3克。 500毫升才15克呀，所以我们每天摄入蛋白量是远远不够的。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觉得吃那些东西太多了，一定要多多补充蛋白，这样才可以维持你的身体一个良好的运转。 友情提示一下，很多人喜欢在那个晚上饿的时候吃这个蒸鸡蛋糕，这样可能不会胖，还可以补蛋白，但是把蛋黄都去掉啊，只留一个蛋黄就好。 你在说你自己吗？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吃。 因为但你最近没有这样吃了，对不 对？ 因为毕竟9月份要过生日了。 自从有了你，再也不这样吃了。 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潮流梦工厂第一时段的潮流风向标。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四个人也会带给大家这3个月以来一梦的身材到底发生哪些变化，他在之前到底立下了怎样的 flag。 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一会儿见了。 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 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很久没有听到那个片花，以至于都忘记还有那个片花存在的泽华。 好了，那今天呢，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梦和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我是大佐。 那刚刚呢，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健身的资讯，那这个环节开始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其实从今年1月1号开始来我们节目的嘉宾，每一次就是第一次刚刚来的时候都要立下一个3个月的健身 flag。 然后当时其实咱们也都有立过那个 flag。 对，是的， 对。然后当时泽华你立的是什么？ 有线条吧， 胳膊有线条。 对，好像胳膊有线条。 其实到了9月份开始，你真的开始胳膊有一些线条。 有些人呢，就是 展示一下， 把话说到就可以做到，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对，比如说今天我们 这边的狂点头，这边的在狂点头。哎， 嘉宾一梦在3个月之前也立下了一个健身 flag， 然后就成了 flag。 对，所以他我们先来这样，我们要不要看一下视频，看看他3个月之前立下了什么样的 flag。 等一下呀，你不知道在接下来以后就是大佐来代替你的班，大佐也成为了健身节目的主持人 啊， 我们是应该好好的认识一下大佐。 真的吗？ 对啊，据说以前很厉害，据说以前胳膊一个顶俩 啊，那只是以前吧。 当时是为什么健身啊？ 当时真的就是没有，当时是因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放过的第一个视频，因为失恋然后狂健身。当时就是因为失恋之后我狂健身。 跟谁失恋？ 有意思吗？ 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 还是 就这么简单 发泄， 就是变成更好的自己。 那我想提问，当时女朋友是嫌弃你胖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嫌弃，就是对， 我以为 我们不是在聊健身的吗？ 我以为这样想法只是女生才会有，哎，就是下次再见到你的话，就觉得你配不上我。 咱们之前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全部都是男生因为分手了之后，所以可能就想，我觉得有可能是想通过健身这个渠道来，就是让自己抒发这个情绪吧。 两方面都有吧。 你当时练了多久？ 当时练了能有大半年， 每天都去，密度是多大？ 一周4天或者5天。 自己练还是有教练带？ 自己练。 啊，自己练。自己练不会容易练跑偏吗？ 其实还好吧，因为当时之前不是有学过一小段时间，就是关于健身方面的知识，然后我身边还有好多朋友，他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对，也就相当于找了私教了。 那段时间吃的也很健康。 相当健康了。就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朋友叫我出去喝啤酒，喝酒从来不去，就真的真的不去。 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彻彻底底放弃了？ 不，你要先说半年之后的样子变成什么样？ 半年之后真的就是 有腹肌吗？ 有， 很明显的6块到8块， 很明显6块 啊，然后胳膊线条都很明显， 很明显，那个时候都有人鱼线了。 哦，所以 天哪， 就再见到过那个女朋友吗？ 又复合了吗？ 就是因为 你真的你有意思吗？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后来我们不是在聊健身吗？ 到底有没有吗？大家 主持人挖坑真的是很厉害，我今天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我告诉你。 没事没事，我是他同学，我已经帮他说了， 他脸都红了。 哦，真的呀？那 不要讲这个故事了， 是有一好处的。帮助他不仅重新找回了自信，又把那个恋情挽回来了嘛，在当时看来。 所以女朋友后来复合了之后，他也加入健身了吗？ 没有啊，后来之后我就 喝喝嘛， 对啊，就吃吃喝喝。 但是我想说，因为很多如果以前健身，他后来不健身的人，可能会发福变很胖。可是大佐确实是一个 很瘦的一个男生。 他很瘦， 对， 一直都很瘦。 哎，你可不可以说一下那个时候肌肉线条都很好的时候，你的体重是 140？ 现在呢？ 150。 他个子很高，140斤的话，就是也是基本没什么。 对，基本没有什么，因为我这个身高的正常体重应该是在160到170差不多。 对。 就是才能看起来像一个， 所以你当时是精瘦型的哈。 对， 哦， 当时真的是身上一点肥肉都没有。 好吧，你看甜蜜的本来应该是恋情分手了，导致人可以变得更好，结果甜蜜的负担又变胖。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你现在还可以找出当时 照片 六块腹肌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我当时就从来没拍过这种，因为我自己拍不出来。 就比如说在洗手间里面对着镜子也不会自己自拍一下吗？ 不会， 那就是不明显。 那肯定就是看不出来， 对， 他只能拿这段历史来忽悠别人。 你知道我曾经有过10块腹肌的时候， 我有80块腹肌， 当时 都长到脸上了。 当时就摄影技术不够，就没有留存照片。 摄影技术， 你现在出去画一下，也可以画出10块。 据说现在有衣服，直接穿就可以了。 美国队长了吗？ 来吧，看一梦的那个3个月之前的 flag 吧。 来看一下一梦在3个月之前立下了什么样的健身 flag 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练那个平板支撑的时候，因为我核心力量特别差，所以他经常会让我练那个平板支撑。我每次就是坚持，真的不到40秒，我就真的不行了。 然后你教练会怎么跟你说？ 黄景瑜。哎，他真的会把那个黄景瑜的照片放在我的这个下面，他说快看，坚持10秒，你就可以跟他见面了。再坚持10秒，我说好，是咬着牙啊。抖成那个样子。哦，我10点半的时候吃了一盒泡面，然后吃了一根火腿肠，然后我的 这就是属于长期压抑吧，老不吃。那有一天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今天就要吃一顿。 对，我就是昨天晚上我必须得吃，就是我不吃，我感觉 快要死掉了。 然后我的室友立刻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的教练发过去了。 我知道他是 我了。 然后教练给你的回复是什么？ 然后我教练说，他说他明天来健身。 那种。然后像我们家教练就是属于那种，教练明天我要去练呢。对不起，明天约满了，改天吧。然后后天，教练我要去练呢。不好意思，明天我有事儿，那再改天吧。那改天，教练我要去练啊。哎呀，你那个哪天再来吧。我教练可难约了，真的很忙的。 所以你得求着他练。 对，我得哄着他。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带我练。我跟你讲，最近胖了，你都不知道我多胖，你得带我练。啊，是这样吗？那好吧，你来练吧。下一个季度的健身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小目标吗？ 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胳膊和肚子减的稍微瘦一点。就是、 所以你是以减脂作为一个小目标的。 对，没错。 我教练对我的评价就是吃得好，练得好 就可以。 可以，就好好吃，好好练。 对。 Eat well, train hard 嘛。 对， 我的目标。 好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呢，就是一梦在3个月之前给自己立下的健身 flag。 我感觉元一的变化更大。哎， 为什么？ 他以前是那个样子，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找的教练非常优秀， 简直了呀。 不是，元一姐的变化真的很大，就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觉得元一姐以前是这么样的？ 就因为她刚生完孩子。 证据 有 了， 证据。 然后呢？ 然后现在就是包括 你说他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哈、 就是， 刚回来的时候 没有，就是我刚进到这个台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时候应该有马修了，应该是已经有马修了。 去年你刚见就第一眼的时候。 去年对、啊，去年年初吧，大概是。 就是看到原因就觉得这是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应该有 的样子。对、 嗯， 刚刚这段话将被我剪下来。 不是，但是 这段话同时剪下来、啊。 对， 不是，但是袁一姐她。就是没 袁一姐很漂亮， 不是 加进去， 没有，但是袁一姐她一直都不属于是特别胖的那种，只不过我觉得生了孩子之后会有 那个手势加进去、啊，然后呢？ 然后现在真的是我看她，发的朋友圈拍的小视频 啊， 包括就是穿衣服，就是她露肩什么，我觉得哇，好瘦啊！ 你不用说，这些不会剪进去， 我真的很瘦。 那说说你自己吧， 我自己是吗？ 对， 就小雨姐是知道我的身体状况的。 我觉得有一点，3个月前的一梦的。也没有化妆，今天也没有化妆，外形是一模一样的。 他每次当嘉宾就很不爱化妆。 其实有时候会当主持，我也 哎，对，当主持偶尔会画一下，因为美妆嘛，美妆的节目我会画的。 他经常会在节目里面播着的直播的时候 连带着试妆了，是吗？ 试一下。 哎，但我讲真啊，我觉得刚才那个视频当中的一梦看起来比现在要稍微胖一点。 我觉得现在整体其实看起来是瘦了一些。 嗯，我其实是现在是胖了的，真的是胖了的。臃肿 那个视频当中的你要胖是吗？体重啊，真是体重的数。 对，那个时候还瘦了一点，现在是胖了，是真的胖了。就我完全那天和小雨姐见面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吃了一个串串香，嗯，然后我第一次就是长这么大，吃完之后我肚子是鼓出来的， 没有长多大， 不，真的是鼓出来的，而且拍是那种西瓜的声音，嘣嘣嘣，就跟熟了一样。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天呀，我真的胖了，我不能再吃，而且我觉得这个肚子一胖起来的话，很难再减下去了。 我要替梦说话。 我刚才观察到一个细节， 嗯， 他在讲述这段的时候，他是把手放到腰这个位置的， 嗯， 他两个手打开哦。腰的正面都不够放啊！ 我肚子真的很大，是真的很大。 你试一下你 什么意思？ 就把手放到正面。你看，你看小雨这边完全 OK， 一梦是这个样子的，他两个手全部展开，中间还有这么大。 但我真的是很胖。 其实大家可能通过视频一眼就会觉得一梦首先是个美女，其次还是个瘦子。 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会说到有一个名字叫做瘦胖子。 哎，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人出现。嗯， 对，瘦胖子的定义呢，其实就是看上去白白很瘦的女孩子，但是呢， 而且越白越显胖。 对， 白胖白胖。 她的体脂率反而会很高。 哎，我体脂率非常高， 基本上可能这种体脂率会堆在你的，比如说肚子上呀、大腿上呀，所以 胳膊 瘦胖子。 嗯，对， 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叫隐形肉， 看不太出来。 对， 嗯， 有一些人是一胖胖脸、双下巴什么，那就更明显了。 对，那就可能就非常胖。但像一梦这种，本来也没有到多胖。 那三个月前，你觉得自己身材好不好？ 嗯，就是可能毕业的那个时期有点忙，所以瘦下来会比较快一些。但我自从就毕了业之后，完全就…… 你三个月前是认真的想要做健身这个事儿？ 很认真，非常认真。 然后三个月的过程当中，要你 这三个月 你又迷失了， 坚持了一个多月吧，嗯。对，所以我才发现小雨姐真的很厉害，就她可以坚持这么久，这么久。怀孕都在健身， 所以以你们两个男生的眼光来看，你们就肉眼看过去觉得一梦是瘦的，对不对？ 哎呀，你不用让他跟我太熟了，你问泽华师哥吧。 嗯， 一梦，要不然你站起来一下。 对，站起来。 因为我其实觉得他腿非常细。 嗯，不，腿也粗了，年龄大了的 问题。快站起来， 就新陈代谢慢了。 你这样说话容易拉仇恨的。 真的是真的。好。 不是，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身材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偏见的， 嗯， 或者说是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认识的。好像生活当中现在越来越瘦的女生和男生太多了， 嗯， 就很多人瘦的就是只有骨头嘛， 对， 嗯， 非常的细， 嗯， 但这样的身材其实也并不好看， 对。 然后要不然呢，就身材会比较宽一些，那就没有办法。其实像一梦这样的身材在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你说她瘦吧，你跟瘦子相比她不瘦， 嗯， 你说她胖吧，她也不胖， 嗯。 但是从自己角度而言，有时候你看自己的肚子呀，或者是一摸自己的这个白白肉啊， 嗯， 你就会觉得很嫌弃自己。 对，就小雨姐这样的衣服我一件都没有。 瘦了我可以送给你。 真的， 你在试衣服的时候你会很想买吧？ 我就总是在想啊，就是总是在想自己如果能瘦成小雨姐，就是尤其上半身的话，能瘦成她这样，就我所有的衣服都要买成这样，冬天也要这样穿。 但是你知道，小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看你的身材这么好，是天生的， 并不是。 你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吗？ 对，我以前曾经体脂率也有27%的时候，哎， 我28%， 那就以前一梦这样子， 差不多，就是别人都觉得，哎，你好瘦，只骗人吗？但是其实肚子上全部都是肉。 啊哦， 我其实可以找出以前的照片，你们想不想看一下？ 那你从27%到今天现在这步是用多久变成这样？ 我从27%到20%只用了20天，不好意思。 20天？ 对，我只用了20天，就从27%到20%，后来之后可能就一直维持在15%以下，现在也没有上。 这怎么做到的？ 对啊， 就是首先我这个人很偏执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我觉得，毕竟女人结了婚有孩子，我希望可以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这样的话， 我们都不懂啊，对吧？没有懵， 发现 神看着， 突然发现三个人眼神是一样的， 人很迷茫，你知道吗？然后我瞬间觉得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就是你们设想一下，一个女人生了孩子，还不是一个，是两个， 要换音乐吗？ 她每天，如果她每天看到自己的身材都是那种肥肉嘟下来，肯定就会有产生一些抑郁的情绪。 真的是，你就能想象到的， 对，所以就会格外的有动力。 所以你是生了孩子之后是吗？还结婚之后？ 我是生了第一胎之后，莫名其妙的变得 更加坚定，一定要好好坚持。 对，更加坚定，我一定要无论如何风雨无阻，要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那这20天是你连续见了20天，还是断断续续？ 大概一周就三个星期嘛，大概一周去4次这样， 也就是12次的频率。 对， 然后就这样从27到20， 对，就是掉了6斤的脂肪，我印象非常深，因为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到20天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哦，哎，这点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 对， 那这期间你是饮食上跟这个健身都是做得非常的好。 对，我是一个非常可以忍得住的人，多吃一口我都不会吃。 怎么叫多吃？有些人会比较极端，健身时候我就不吃了。 对，首先我可以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尤其是女生，像我跟一梦这种，如果一梦要减肥，它叫做小基数减肥。 小基数减肥。 小基数减肥，就是它本来就是小体重，并不是说什么150-160斤，没有那么重。 你怎么知道？一梦，你这人体重多少？ 没有，我不怕。说的， 刚说对了， 我现在是108斤， 108斤，身高呢？ 1.7米。 那所以女生应该是挺好的呀， 其实是非常 OK 的， 啊， 只不过因为她没有什么运动基础，所以肉会比较松。就像我现在的体重，跟我之前27%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差很多。 你的体重是？ 我现在体重也是108斤， 然后身高是？ 身高是1.79米。 对，跟我们比， 大锁你的 空气 你的 腿 对呀，啊。你在想什么？ 没有，我在计算两个人的差值。 行了。 20天你就可以，20天只要坚持下来。真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没有办法。 是。 刚才继续说到你这个这期间，吃饭的这个问题，然后以及这个一梦的小基数， 对， 然后呢？ 所以，像一梦这种小基数的女孩子，要减重的话，完全是可以吃饱肚子的。 就正常吃， 完全可以正常吃饭，只不过有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什么叫正常吃，什么叫大吃。我觉得就是最好自己在家做饭，或者是去外面买订那种健身餐来吃， 就只能吃健身餐。 对，如果要是减脂的话，最好就不要吃太多碳水，但是一定是可以吃的，比如说早上这一餐是要吃的非常饱。 早餐可以吃碳水吗？早餐我有时候吃包子，他跟我说那是不对的。 我跟你说我吃包子是不对的吗？ 对呀，啊， 我有批评过你吗？ 你有批评过我啊？因为我男生嘛， 他记住了，他是9月份出生的， 很细心的。 我12月份出生，某什么风包子，我一次我可以吃3两到4两。 就是我也是， 我批评他是因为他吃太多了。1两包子， 我是真的很能吃。因为昨天晚上，我以前觉得还好。昨天晚上就是和我一个朋友吃饭，我们吃的韩餐嘛，就韩餐就是点一个主食，点个菜就好了。然后我点了一个是年糕炒拉面，吃了一份之后，我同学呢他点的是泡菜炒饭，之后呢他就吃了几口，但是我感觉我吃完我那份还没有吃饱，我就把他剩的全吃了。 你看，这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我们都是在正常吃饭呀。 就所以可能是大吃对于他来说是正常吃饭。 所以其实我 刚吃饱。 你如果想减肥的话，一定要树立一个就是正确的饮食观念， 哎，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比如刚刚一梦说的年糕炒拉面，我的头都要大了。因为年糕和拉面一餐里面只有2种主食，其实我们正常吃饭是讲究你一顿饭里面不要吃超过1种的碳水化合物， 无论是早餐、中午饭。 对，我建议是不要超过1种，包括像玉米、山药、 土豆、 土豆、西葫芦，这些其实都是有碳水化合物在里面的。 是。 我想请曾经接受过健身教练培训的大佐来说一下，我刚才说的对吗？ 对，没错。 OK， 所以刚刚我们也是看了一梦那个3个月之前立的 flag 的视频，虽然他是失败了，但是我们也想通过他失败的案例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失败。然后呢，我也想问一下一梦，你不是说这3个月之间你有1个半月是来坚持健身吗？ 对，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就是你的教练是带你怎么样进行练习的？ 好，而且当时是确实是真的瘦了，真的是瘦了。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在厕所里拍了一个侧面的肚子的照片，感觉真的是瘪了。 有照片吗？ 女生的侧面本来不就该没有肚子吗？ 而且女生很爱吸啊。 没有，当时没有，我还没有大吸。 只是小吸了一口气而已。 只是小吸了一口气，但以前小吸就没有什么区别。但当时真的是瘦了。当时的健身方法呢，因为教练说我的体脂率非常的高，所以我每一次都会有这个有氧的运动，就是有氧的运动，将近是45分钟，因为太久我有点坚持不了。 就是单纯的跑步机跑步还是？ 不是跑，就是快走的，包括爬坡的那种。 啊，很丰富的跑步，45分钟。 对对对，45分钟。当45分钟的时候，而且我特别爱出汗，就已经大汗淋漓的那种。对，当时，反正这个体脂率有下降，然后但是 降了多少？ 我记得当时降了到23%。 那还可以， 27到23， 从27到23。 对， 然后你饮食上当时有控制吗？ 有控制， 就没有再吃口水鸡。 不只是含糖有记了，不只是口水鸡，就是反正当时我记得每天早晨就是一定要吃早饭，我记得吃一个，因为当时在学校嘛，有那个三明治，还有什么， 还有肉饼， 还有啊，对啊，当时还有什么煮的玉米呀、然后喝一杯奶，就这样。然后每天中午的时候就去健身，健身的话就是去那儿吃健身餐。晚上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吃蔬菜和水果，要不就喝一杯那个鲜榨的果汁什么的。 刚刚他说 差评， 你差评什么？ 晚餐他吃蔬菜和水果， 对， 以及在喝果汁。 对，其实糖分是很高，而且刚刚一梦说他早餐的问题，我也听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说早上他吃三明治，然后还有煮的玉米， 还有鸡蛋，对， 这是两种碳水， 对， 玉米完全可以代替一顿饭。 是，对对，我当时，但是我当时饮食的时候，反正就是我觉得已经很健康了。 你是说早晨吃一根玉米代替早餐？ 玉米还有鸡蛋，还可以喝牛奶。 大佐可以接受吗？ 男生 完全是一样的， 男生不需要，而且像大佐， 女生是不能这样吃。 对，女生可以这样吃，但大佐现在如果健身的话，他的目标肯定就不一样，他肯定是要增很多肌肉。 增肌， 对，他可以随便吃，只要不喝酒什么就 OK。但我知道他做不到。 那口水鸡也可以随便吃吗？口水鸡也可以随便吃吗？ 那是你可以随便吃。 我是这样做的。 可是已经9月份了，你还要继续这样下去吗？ 对呀、我这周昨天的时候去健身的时候，然后我们教练也在问我说，你每天健完身还吃不吃饭？他以为我不吃饭，控制很严格型的。我说吃啊。他说你吃什么？我说正常吃啊，就吃很油腻的呀。你知道健身教练对我说什么吗？他说你可以吃。就是我本身很优秀，我就应该这样吃。 其实说到这儿呢，如果一直有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会发现，其实泽华最早在加入这个节目的时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 小白， 健身小白。但是呢，通过这段时间，他 变成老白， 非常不努力的训练，以及完全不控制饮食这样的一个周期的循环，他竟然打酱油，莫名其妙打出了一些肌肉 啊！塞，真的是有哎！ 镜头给他， 哎，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他 竟然莫名其妙的练出来一些肌肉和线条， 莫名其妙的 ， 太厉害了呀！而且现在你看，从镜头当中很明显， 很明显。对，感受一下你的肱三头，这样，哇，也是有的， 有的 ，肩再展示一下，来， 肩怎么展示？ 肩这样，这样，哇，肩也是有的耶， 有。 有些人你比一比， 明天晚上去吃点好的吧。 所以泽华是怎么练出来的？练了多久？大概？ 我真的其实健身前前后后已经有1年半多的时间了。 他从去年5月份一直到现在，他都在健身， 每周几次？大概？ 基本上能保持在2到3次，平均下来的话，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休息1个多月。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去年很长一段时间在断断续续的喝酒。而且持续当中，基本上每周就喝一次，每周喝一次。酒精是真的对于我们的这个肌肉形成是有非常大的阻碍， 它的杀伤力太大了。 对，可能我练了一周，然后一顿酒就没有了。 对， 如果再连续喝几个月，你可能就彻底退回去。 而我最近 干嘛要指我一下？我这个也是有二头的，好吧？ 哎，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快给我看一下。 也是有的耶， 80年不练的二头也是在的。 对， 80年。 对， 我刚刚为什么会 cue 到泽华以及大佐，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动力，是健身这个事情，就算你通过一些什么，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最后没有坚持下来，但是你长的肌肉其实很难完全退回去，而且你的代谢也会因为在健身的时候而变得很高。所以就像大佐， 对， 后来虽然没有在健身，可是他依然还是一个瘦子。 小雨，我发现一个问题，咱俩的胳膊线条是一样的，可能腿也一样粗吧。 怎么可能？但是我胳膊确实是有线条啦，这个是我今年1月1号给自己立下的 flag， 就是希望在夏天的时候胳膊上可以出现一些微微的线条。因为女生如果线条太清晰的话，可能会有点 金刚芭比。 我觉得并不是金刚芭比，只是金刚本尊，所以就会有点吓人。 你们不知道袁一的这个肌肉线条和那个 他在外面 大圆肌非常的清晰和明确吗？ 袁一在外面，你小心他冲进来。 我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因为刚刚我们还聊了很多关于他的话题。 就是刚才聊到这么大的时候， 就也还没有进来，对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 今天在现场可能没有肱二头肌的只有一梦一个人。 哎， 嗯。 我也有啊，为什么不 Q 到我展示一下呢？ 来， 我也是有肱二头肌的呀。 展示 。哦，小雨的。 你要给特写，自己给自己一个特写。 真的是，那我自己给自己一个特写吧。 哇， 真的是有的呀， 很明显的。 而且女生练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是正好的。 正好了，对。 如果大家像一梦一样没有，然后又想有的话， 不是，而且我胳膊是肉。全是肉。 你给一梦展示一下。特写。 对，给一梦一个特写，对对对。来，一梦展示一下你的肉。 这是我的肉，这是和你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梦，你今年年方多少？ 我今年23周岁。 23周岁，按理来说肌肉应该是非常紧实的。 根本没有，就是天生松。 23周岁时候的我也是没有任何肌肉的。对呀、啊，就是我有的时候经常会后悔，如果自己要10年前开始很努力的锻炼，到了现在这个28岁的年纪，有可能会变成大神。 你可能已经是金刚芭比了，不想认识你， 去参加比赛了。 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在后一小时节目当中，小雨会今天化身成一位健身教练，是不是？ 对，我会带大家做一些运动，而且我也想帮助一下一梦，以及像在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跟一梦一种类型的女孩子，就是瘦胖子 啊， 我们应该怎样做？包括一梦，如果你可以想一想有哪些问题可以问我， 好， 然后我们一会儿会到表演区去来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可以帮助你减脂和塑形的比较好的运动的办法。那 小雨据说还要特别换衣服呢， 对，我还要去换健身的衣服，不要走开，稍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萌工厂，拜拜喽。 等会儿见。 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吉林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不仅长得漂亮活得也很漂亮的泽华。 好，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梦和大佐，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我是大佐。 开始的太突然了呀，匆匆忙忙的去换了一个健身的衣服，时间已经到了18点01分，看似是一个该吃饭的时间 啊， 但是我们却要教大家做运动 啊。你平时健身会穿这样的衣服吗？ 可能会穿的更少， 就外面这个看起来会很热。哎， 对，我健身的时候把这个脱掉穿， 我是必须得穿，要不然肉全嘟噜出来了。 这还有个拟声词。 是啊，嘟噜出来。 好吧，如果你的肉像一梦一样很容易嘟噜出来的话，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做一做运动了。 是的，因为我曾经也是嘟噜出来的 啊， 但是后来发现身材越来越好，就可以把外面这一层脱掉。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自己的身形看起来非常好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一些很实用的干货， 燃烧我的卡路里。 是唱这首歌吗？ 拿走拿走，别客气。 什么什么米饭火锅大盘鸡，统统拿走，没不客气。 OK， 继续。为什么看到这首？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帮助的对象就是一梦和像一梦一样类型的瘦胖子型的女生。 那我们男生就可以走了是吗？ 我们相约去大盘鸡好不好？ 喝了两口哈。 所以一梦，你可以先说一下你对于身材上就是自己目前的一些不满。 我觉得我现在对我自己哪里都不是很满意，但是 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迫切想解决的问题应该就是肚子和胳膊。 嗯哼， 嗯，肚子和胳膊。 我觉得健身房当中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去的时候，教练就问你，你现在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没有想法啊，所以才要来呀、啊，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那泽华，你现在对自己的有什么想法吗？ 我现在很想练胸。 那姐， 我曾经一段时间很讨厌练胸，我觉得男生胸太大的话，穿衣服也不好看。 那么接下来的3个月，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 又要立 flag？ 接下来3个月 flag， 我希望胸可以比现在维度要大一圈，但也不要太大，稍微有乳沟更明显一点吧。 好了，那三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就期待你变成一个非常大胸的男人。 哎，这是 C 罩杯 D 罩杯， 感觉这个话很不好接。所以一梦这样，一会儿我们带一梦做完一些运动之后，我们可以再让他立下下一个三个月的 flag， 希望他下一次可以成功。 我觉得女生可以跟你一块做，然后男生我们也可以教男生一些基本的动作。 对，我觉得大佐其实可以教一些男生，如果需要减脂肪或者是一些你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动作，毕竟也是曾经想可能要考下教练证的人。 为什么是大佐可以而我不可以？毕竟 好，那你去。 你为什么对嘉宾这么不友好？ 我们今天反正大家最后嘛，就这一个小时就一起来练吧。 好， 从女生先开始，好不好？ 好，所以现在先从女生开始。那我就先教，因为可能我觉得胳膊不是一朝一夕能瘦下来的。 啊，你觉得胳膊是难的？ 我觉得胳膊是难的。就像虽然我现在胳膊上是有线条啦，但是之前也是对胳膊基本上是一个放弃的状态。 摆摆肉，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会有的。 不是，因为你们男生可能不知道，女生如果练出一点肌肉，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像男生可能随便一练就会很好长。 那如果把肉变紧呢？只是变紧，没有肌肉，这不可能的是吗？ 是可能的呀， 女生可以就是变 紧 实，不用练肌肉，对， 好的， 对，就看不出线条是 OK 的 ，OK、 嗯。所以接下来我跟一梦就要到表演区去，然后教大家一些针对于腹部的动作。 好， 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去表演区，我要先检查一下一梦的肚子。 那给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吧， 一起展示一下。很有趣的一个环节。 很多朋友说我很想看一梦的肚子到底有多大，是不是那么那么大，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大。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酒吧，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这个视频端的进入口啊，记得选择潮流梦工厂。现在你们是已经开始在展示了吗？ 对，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表演区了。哎，其实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到一梦看起来并不胖，他腿看起来也是纤细的。 一梦今天这样的穿着打扮，没想到今天会要现场锻炼吧？ 怎么可能？我们节目不现场锻炼。 我会以为只是说三个月之前和现在的区别。 而且你看穿的鞋，就要给他一个措手不及，多做一些腿部运动吧。 所以接下来我要想现场检验一下他的肚子，可以吗？ 我们都很愿意看呀。 你就给我看就好了。 从背后伸去的吗？ 其实从侧面来看， 真的把手伸进去了哟。 啊。那说明很细啊，手可以直接伸进去。他刚才肯定是大吸了一口。 你是不是大吸了现在？ 不行，我不吸了。 这是正常吸，他不会不吸的。 刚刚我第一次摸一梦的肚子的时候，他在大吸。 啊，是平的吗？ 对，所以很平。 嗯， 对。然后当他正常 小 吸 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有一点肉有一点松要掉下来。对，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教大家几个，现场教你几个可以让腹肌比较紧实的动作吧。对，而且其实很多练腹肌的动作大家会觉得说很简单，只是做卷腹而已，但是我想说不同动作的组合还有一些安排，其实都还有一些针对你个人的安排，其实会有不同的效果。而且很多人在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有可能如果发力点没有找到的话，可能他做的并不标准。包括之前还有人跟我说练完腹肌之后可能脖子会疼， 会压迫到脖子神经。是的， 对，但是其实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可能是你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力度 发力点 没 有 用对， 没有用对。 所以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动作。 刚才一梦的表情还是非常的挑衅的，把头非常骄傲的抬了起来，一会儿看一看做完运动之后他还有没有这样的精气神儿。 可以先教大家一个组合的动作，就是一个复合组，就是两个动作叠加起来的。首先要做30个最简单的卷腹。 30个最简单的卷腹， 我先来做几个然后跟大家讲要点。 OK， 首先第一步呢就先把头发捋一下，然后第二步笑一笑，躺平， 把手可以这样伸直， 躺平，把手伸直，伸直之后呢把头抬起来，但是抬起来之后记得不要再把头放到垫子上啊，就让它始终保持那种张力。 对，然后这个就是最普通的卷腹的动作。 它 的要点呢就是起来的时候要一定要起来的时候要吐气， 然后放下的时候要吸气。另外呢，就是腹部整个你的核心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一定要收紧的，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特别是下腹，你一定要感受到有一个明显的张力。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整个的后背千万不要离开垫子，就是一定要一直在上面，就是起到半程就 OK。这是刚刚我教大家这个动作的第一步，然后还有做完30个这个之后。 刚才那个动作做了30个，有些人觉得头部那个颈部有那个神经压迫的感觉，也是因为这个头一起一抬一起一抬，不要有这样的过程啊。 是的，做了30个之后呢，我们紧接着来做20个。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做的动作，首先就是把手撑在垫子上，然后两个腿悬空，这样卷起来，彻底的感觉到肚子上的肉完全被卷起来，然后再放下。 我知道这个，对， 再放下。再起来，再放下，这样做20个，然后刚才那个最基本的仰卧起坐做一组就 OK 了。 我做过这个，就是小雨姐说的这个动作，做了5个就不行。 这个可能很多人从视频当中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很简单， 嗯，对，但其实它的发力很难的。 就你肉眼看很简单， 就戴上3D眼就发现很难吧。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坐直，然后背往后靠，两个手放在自己的臀部两侧，脚、腿和自己的这个腹部往一个方向伸展。小雨是在炫耀吗？还觉得今天并没有锻炼，自己借机在做锻炼。 然后这个动作其实很锻炼你整个核心，然后这个动作就是一组做20个就 OK， 跟刚刚那个是30个，中间不要有任何间歇，直接开始。这样循环往复，一共做3大组，这样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就是也可以是一个怎么说碎片化的一个腹肌训练，就是不需要占用你很多时间，大概一共5分钟就 OK 了。嗯，所以一梦要不要试一下？ 但是注意千万都不要借力啊，比如说刚才把手放到这个臀部两侧的时候，你不要让这个自己的胳膊发力，就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练腹部，你要感受到腹部有很强的张力才可以。来吧，一梦，就是你的表演时间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看能不能从5个变到30个。 先做最简单的吧， 最简单的 基础动作， 你要做满一组哦。对，对，首先看伊蒙现在躺平在这儿了，然后呢，起来的时候就要注意，哎，不对，腿是那样弓着的，对，这样，然后起来的时候你要努力往上够，就想象上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给你扔一个球一样，对，你要给他一个反作用力，然后整你的腰部不要彻底离开，就是半程离开就 OK。好，现在做30个吧，好。对，这样没问题。 现在一梦在做现场的展示。 刚刚那个歌是什么情况？ 你知道男生有的时候在健身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没有状态了， 来听一首， 精力不够了，这个时候呢，你的教练就会在旁边跟你说，是男人就不可以说不行。 对，哎，这好像真的是好多 教练都爱说， 很多教练都爱说这个话。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孟一梦听这首歌手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我就不是男人，所以我做不起来，就是做不起来，做了几个就不行了。得，你看你现在做这个动作简直非常的搞笑，头 就很机械的感觉。 对，头不要放下。啊！你的腹部有张力吗？ 不要停哦，继续做刚才那个动作，把手撑起来，快起来。 我觉得他今天做完这一大组之后，一会儿可能会供着腰回家。 就是这样。 接下来做第二个，刚才我们教过的，把两个手放到这个臀部的两侧，然后身体往后靠，把腿和脚竖起来。 20。 腿和脚呢往自己的腹部的位置拉，做拉伸，发力点还是在腹部啊。 我能不能牛仔裤解两个扣？ 这个画面可能会不太好做直播了。 不，就是这样，就解一下，这样，就这样，侧面看不出来。 可见他的肚子是有多大。你刚才可能摸第二次，他也是在大吸。 这可是普通的卷腹呀。 但确实第二组要比第一组有一些难度在。 嗯，对， 这个是比较费力，只做了2个就结束了吗？ 20个哟，加油哦。4 两头起。 确认过眼神之后，穆一梦就彻底放弃了呀。刚才佛系少女的时候感觉还是有一点动力， 对，稍稍有那么一点点 啊。一确认过眼神以后，他就彻底的让小雨做了。不错不错，已经突破五个了。 这样好像是对的。 对对对，就是还是类似于那种小的两头起，要把身体就像那种折叠椅这样一开一合折起来。然后胳膊尽量不要用力， 是 因为我现在胳膊肯定是在用力的， 偷偷的借力就已经不行了吗？ 你不要这样讲，一梦，你在最开始小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也已经不行了呀。 一会儿让我来给大家。 泽华哥，要不一会儿， 此时此刻就可以去。 就是 来来， 可能刚刚这个复合动作，可能对于初学的女生来说，如果觉得有一点点难的话，接下来可以教大家一个相对于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它其实也是。 小雨，等一下，就是你的意思说，对于没有健过身的朋友而言的话，做刚才这个第二组的这个动作是有些难度在的。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做五个六个就做不动了，这是正常的一种情况， 会稍稍有一点， 会稍稍有一点，但其实刚刚那个第一个完全就是最基本的样，我觉得 第一个是 OK 的， 完全没有 难度。但其实来说，这两个动作难度系数并不大。 对，这两个系数其实都适合初学者的。 对， 接下来再教大家一个很适合初学者的动作。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实力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劲儿了，或者完全不行， 对对对， 这只是一个你自己内心的想法， 对， 你的体力完全是可以跟得上的。 接下来要学的这个动作叫做支撑侧提膝。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有一个要点，之前我也做错过，就是在你往起，就是往把腿往起抬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往前移动，从而达到卷到腹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先来做一下 支撑侧提膝。三个月不见，你看小雨人把那每个动作的名字都叫很到位。 首先是很简单， 首先是个平板支撑。你觉得穆一梦可以做起来吗？ 不是平板支撑啊，是整个把身体撑起来， 把整个身体撑起来啊。 这样 同侧脚去够同侧的手， 对，然后注意不是这样抬腿，不是像我现在这样把腿抬起来就完事了。 大家注意，不是普通的抬， 对，要把身体往前移动，这样看到了吗？看出区别了吗？ 杨幂是怎么唱的来着？我用尽一生一世来 将你 供养。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腿要用尽一生一世，使劲往前踢呀、啊！就你最讨厌那个人就在你面前。 身体也要有意识往前移动。 身体要有意识的往前移动。 我在做一件错误的，错误就是这样。 现在小雨做的是错误的， 这个只是单纯的用腿部的力量了。 这个就叫做吸力偷懒， 对。 然后这样才是对的，把身体往前移。 这就是用尽一生一世的。 这个动作呢，可以很好的锻炼到我们腹部侧面的两坨赘肉。对，一梦你可以试一下。 我回去可以试，因为今天穿这个短裤可能不太方便。 啊，这个动作不太适合哈。 对对对对对， 那个谁去吧，大佐。怎么样？ 真的时候要这个时候 Q 到我吗？ 男生做那个动作应该没有任何的压力啊。 大佐如果来的话，我要教你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了。 不，先让他做满三十个嘛。 大佐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刚刚那个动作，我觉得之前没有。 大佐说的刚才那个动作，他之前没有做过。 真的吗？因为太简单了，他看不上。 话不要说的太满哟。 要注意哦。 我没有说这个。 首先你要把屁股往下放一点点。对对对。 这个是大家很容易把屁股往上抬的， 对，往屁股放，对，现在这个弧度是很好的。 嗯哼， 开始咯，不然你要一直撑着吗？ 同侧脚去够，这个就属于在那个偷懒了啊，吸力了， 就是 要一直往前够， 要一直往前够，还可以，现在 右边是 OK 的，左边感觉够的还不，哎，现在不错，加油。 你可不可以胳膊不要弯，就是胳膊就这样直直的，就对对对，这样往前够。 他刚才貌似在给自己增加难度的似的。 嗯， 因为胳膊一弯的话，你的胸部其实也在发力了， 感觉又在做那种半程的仰卧起坐，不是俯卧撑。 嗯哼， 我觉得可以啦，因为大佐练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太 这个主要是练的这个腹部两侧的腹部嘛。怎么样，大佐感觉？ 还好。 他说还好，就是觉得不够。 这个动作就是比较基础的。那我接下来想那个检查一下大佐的肚子，可以吗？ 可以啊。我们当然觉得 OK 了， 我们也转过去嘛，好吧？ 当然要转过去，不然谁要看你的肚子？哎呀！ 那我现在 不要吸，不要吸、哦。 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摸一摸自己，检验一下自己的肚子，这时候是比较真实的，不要吸也不要鼓。可以看一下。大佐在勉强支撑着说自己的腹肌还在。小雨露出了尴尬却不失礼貌的微笑， 看起来就比较那个什么了， 看起来就不想看是吗？实话实说了，说不定也还不错。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大佐的肚子呢，看起来就是一坨， 哦， 但是摸起来是有腹肌的， 其实还是有限的，还是有， 摸起来很坚硬，对，嗯，就是一看就是之前还是有训练痕迹的。 腹肌啊，我发现是只要你一旦很苦的练起来之后， 我狠狠的在摸，非常用力的在摸 啊，然后呢，是有根基在的， 不但有根基，还可以摸出来分块的那种， 哦， 是不是很羡慕？ 那这么厉害的话，就做运动吧。一切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动作，就是稍微难一点的，我觉得男生也可以做，叫做仰卧风车。 仰卧风车听起来很浪漫哟。 浪漫。 因为周杰伦那首叫什么？白色风车。 白色风车。 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小雨，白色风车怎么唱来着？ 白色，你要确定让我以这种造型唱吗？ 很想看，很想看。 我差一点就唱出来 了。来。好，现在开始给大家示范动作，浪漫风车。哎， 首先就是要躺平，然后把腿这样，就是风车嘛，顾名思义就是把腿想象成风车一样这样转，伸的直直的。 对，上次你教过我。 这样。 就是把你的腿其实画一个圆。 对，画到最大范围，再回来。 但是你回到这个最一开始的位置，出发的时候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腿放下去哦。然后腿始终是保持 直线的。这个超累，这个超累。 转一圈再回来算一个，一组要做16次。 大佐上吧。 好，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谢谢，我回去。 好，有请大佐。 来，大佐挑战一下吧。 这个我真的不一定能来。 真的吗？ 咱们得靠后，两条腿太长了。 好， 按照小雨的说法，他的腹部那么的厉害，16个感觉不在话下呀。刚才小雨做起来非常的漂亮啊，我们看看大佐做起来到底是笑话，还是？ 请问白色风车怎么唱 啊？白色风车怎么唱啊？ 我是真的不记得了，小雨你给大家示范两句。 白色的风车安静的转着。 好听的。哎，大佐现在做的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很容易出现的， 他画的圆其实是半圆。大佐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到这边下来，不要动， 你要控制你自己， 你要控制住哦， 不会让谁看见你哭泣。眼神睁的看着你却没有 痕迹。可以再往这边一点吗？ 然后大家还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腿伸不直。 对， 一定要努力让自己把腿伸直。其实大佐已经做得很好了。 大佐现在很尴尬，就是他非常不想出糗，他很想努力把这个动作做好看，导致于他的面部有一些狰狞。 这个动作我觉得我都做不好。 真的吗？ 真的。 那你要不要来试一下？我们这儿有两个，我们这儿的人都很愿意去操作机器。 来吧。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汤姆克鲁斯看到我以后都会汗颜的那个身材的泽华。我觉得刚才那个动作比较有难度，因为我腿经常伸不直。 你要先走秀一下然后再来做。开始走秀了， 要放音乐哟。 来给音乐吧。腿最大限度的想象自己是一只风车，然后转一个圈，想象自己是个风车就对了。泽华，你做的还没有大佐标准， 没有想象那么大。 你做的没有他标准，因为你画的圈非常小。 是吗？ 对， 我以为很大。 没有。 哎， 而且腿非常的 弯。哎， 尤其是到这边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往这边一点？ 哎， 然后抬起来。 哎， 这个动作其实还是挺累的，它是属于一个腹肌动作里面比较难的一个动作。 嗯，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对。 那你说我做的是不是非常 非常漂亮。 我跟大家说的难点在于你会对于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刚才觉得我自己把腿抬得很高，这圈画得很大，但事实证明并没有。 但其实并没有。 你可以在现场再来看一下我做的到底有多么漂亮。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雨。 一个圈。 这算一个圈还是算两个圈？啊，一个完整来回算一个圈。小雨做起来看起来很容易，而且他的上肢控制的你看根本不动，我在做的时候左右各种乱晃动， 对， 以及特别是到两侧的时候腿会很容易不受控的放下来。那这个动作我觉得算是今天的难度里面的终极的， 算是比较难的一个动作。 还有吗？ 我想一下，所以接下来还要再教大家腹部的动作吗？胳膊的话我看看有什么工具没有。其实我觉得像一梦这种女孩子的话，一梦也可以到中间来。一梦这种女生的话，可能大部分人困扰的问题就是这有会有一些白白肉。你什么表情？ 我刚才离得很远，这样仔细一看的话真的很明显的白白肉，很厉害，白得很狠。然后白白肉怎么样可以治愈它嘞？ 白白肉其实它那个部分就是三头肌，对，所以我们只要加强训练肱三头肌就可以了。然后今天也可以教大家两个吧锻炼白白肉的动作，然后我可以顺便展示一下我没有白白肉哦。 来吧，开始吧，开始你的表演。 不想检测一下我吗？ 不用想啊， 白白肉啊，其实很简单，其实需要一个， 其实很简单，其实并不难， 暂时没有，所以我就徒手教大家。 需要，刚才没听见啊，就是需要一个这个哑铃，或者是 哑铃，矿泉 或者是矿泉水瓶都可以。 我们那有个球，但那个球看起来非常的沉，实际上很轻很轻。 这个球很轻，然后呢可以拿它做一个示范，就想象我拿的是一个哑铃， 做一个样子就好，就像木一梦一样，只是一个样子。 动作非常简单和普遍， 就是首先 哑铃来了， 哑铃来了，我的天， 哑铃还是5公斤的，哇，木一梦可能会砸到自己。 我们要把这个哑铃这样举起来，举起来了之后呢，把要点是要把你的手肘， 小雨你往里面进来一点， 把手肘要贴紧你的耳朵，然后不要这样，像这样是错误的，一定要加紧，加紧了之后给大家展示一个侧面，这样往下放，放到最低的范围，然后抬，再放，再抬，这样就是可以感觉明显感觉到这个部位在发力，就是我们的肱三头肌。然后如果你经常做这个动作的话呢，白白肉就会消失喽。 看视频的朋友很有福哎，刚才小雨这样一露一露的那个腹部线条非常的漂亮。好了，你够了， 我可以再展示一下。 你就是故意的。 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往下面放，尤其是侧面，然后起来。可能5公斤的重量对于初学者的女生来说有点沉，也可以选择3.5或者2.5都 OK。 这个项目我觉得比较期待木一梦来做的可看点在于，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衣服可能会被拉起来，你的腹部赘肉就会明显的露出来。你怎么一想到这点那么开心？ 开心的砸到了头， 开心砸到了自己， 很悲惨的一个健身事故。 我觉得不如 先从这个轻球开始吧。而且 可能确实有点沉。 像我一样就是长期在办公室当中，你很少活动的这个颈椎啊肩颈这个地方有很大的问题，你会觉得很疼。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就是重量一开始不要上太猛。好，木一梦现在开始他的表演了。小雨做个纠正吧，手就不对。 首先他的手中间这边你可以正过来一下，就分开的太大了，这样的话导致于你的肱三头肌可能受力不到，你要这样夹紧，对，这样夹紧，夹紧之后放，往下放，一直要夹紧哦，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把手张开，然后起，再放。好，你可以把这个球放下了，因为太轻了，你可能感受不到。你可以用这个5公斤，然后我来帮你，我来给你助力一些。还有时间吗？ 让大家也稍事休息一下吧，先学习一下刚才那个最基础版本的。大家可以先拿一个轻的矿泉水瓶或者是水杯，然后你先简单的做一下，之后我们换一下这个大重量。一梦你先休息一下哈，别太猛。 好好好， 稍事休息一下，潮流梦工厂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喽。 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哎呀，时间过去的真快，你在健身房的时候也会觉得怎么好像还没有休息，但是已经开始下一组运动了。木一梦刚才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也并没有休息，还是举起了那5公斤重的哑铃啊。 没错， 并没有砸到自己， 举了大概有5个左右。 也许下一组呢可能就会砸到自己的头，所以各位健身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还有另外一位女主持人，不好意思啊，好久就已经忽略了她的存在。她是谁？ 他就是很想把我赶出去。 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刚刚我跟一梦也是在表演区教给了大家一些可以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呀，包括怎么样把自己胳膊上的白白肉真的跟他说白白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稍后呢，这个我们的今天的男嘉宾大佐也会进行自我挑战，挑战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期待一下，欢迎大家锁定一下我们的 这样的一些动作。 稍后呢，这个我们的今天的男嘉宾大佐也会进行自我挑战，挑战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期待一下，欢迎大家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记得左下角视频端口选择潮流梦工厂。接下来你们要继续刚才的那个动作吗？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然后它的难度就在于你根据自己的力量增长，然后可以把它的重量加得越来越重 啊。 对，现在一梦拿的是5公斤，但是不建议初学者的女生拿5公斤，因为可能稍微有一点沉， 也有可能会伤到自己。 对，有可能会伤到自己，就不用拿过重的东西，只要跟你现在的水平重量一样就 OK。我可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而且这种会用到肩颈部位的，就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肩颈给活动开，不然很容易受伤啊。 就是用2只手托住这个哑铃，然后举起来，举起来之后呢，要用我们的手肘关节把，就是头有一个夹紧的感觉，不要这样分开，而是这样。 哇，你这样把手举得那么高，显得你腿更长了。 然后这样往下放，放到很低。我们放的时候一般是有技巧，就这些动作做的不能急，一定要慢，大概是3秒下，1秒起，这样。1、2、3，然后在下面的时候收缩1秒，停1秒钟，起，再往下放。 是能放多低就多低吗？ 对。 然后大家注意，就是不要离自己的头太近，离得不近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风险，所以不用害怕啊。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个上了这个器械啊，或者上了哑铃，是不是之后自己的身体就发生很明显的变化？你放心，以我们这个非常少的运动量来演的话，不会的。 是的。 好，现在是木一梦。 加油，起。 是画面静止了吗？刚才？ 我以为他在做准备。 还是可以的。因为5公斤对于他而言确实是有一些这个难度在了，重量上。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下去的时候就是疼的吗？这个动作对于白白肉来说真的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因为你可能做一组两组不太觉得，但是因为我之前是胳膊完全被我放弃的人，就根本就没有，就是白白肉非常多，很松垮。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真的跟你一样。就是使劲儿和不使劲儿完全没有区别，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我也经常做刚刚这个动作，确实就是现在已经没有白白肉了，所以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训练，因为这个动作很简单。然后刚刚在我们广告间隙的时候，大佐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怎么说解决他的小问题，因为比如像一梦 一个解决方法， 一梦站在这儿，它有可能会不稳。 对。 但是我们在家的时候，可以坐在一个椅子上，让你背部有一个支撑的力量，这样的话就可以坐得稳了。 对。我觉得这点就是办公室人当中，刚才我说到，就如果你要觉得自己肩颈不太舒服，现在不是很多人会伸懒腰啊，会这样左转转右转转这样来活动的话，在办公室里你可以不用放哑铃，然后直接做这个动作本身，嗯、它其实也是在让你的这个肩颈做一个放松舒缓。 对， 嗯， 是的。 好，这是我们教的第三个动作，还有适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到的动作吗？ 女生，你想要上半身的吗？ 嗯。 女生上半身的话，其实我觉得俯卧撑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很多女生说俯卧撑我不行，因为男生都不行。 跪姿俯卧撑开始，所以接下来我要教一梦做的就是跪姿俯卧撑。 跪姿俯卧撑， 跪姿 跪姿俯卧撑， 跪 在那 俯 卧撑。 嗯， 这个对于女生来说难度就会减小很多。 大左，你可以做多少个俯卧撑？ 你说那种正常的俯卧撑吗？ 正常的俯卧撑， 一组的话30。 一组30，你可以做几组一天？ 差不多吧，这个我真没数，因为没做过多少组我就不行了。 那你刚才说的一组30个，一会儿看看一下大总能不能做标准的30个俯卧撑。反正我是做不了，我只能做10个，而且还是经过我1年半的努力，非常的弱。先看一下女生吧， 先看一下跪姿俯 卧 撑。 嗯， 俯卧撑非常简单，就是把一部分重心放到腿上，然后跪在这儿，脚可以这样 交叉。 对，很潇洒的交叉起来，然后手这样， 手放到两侧， 手放在胸前，然后这样， 是跟胸部是持平的一个位置啊。 其实跟俯卧撑是一样的，只不过做的时候要注意肚子不要。我先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就这样， 就不要舔肚子， 完全是塌下去的。 嗯， 然后呢，正确的呢就是这样， 一个肚子，还有一个这个臀部啊，也不要太撅屁股。 然后可以感受到胸部有很明显的就是 扩张感。嗯， 这个女生做完全 OK， 一梦你可以试一下。对， 你看， 你可以腿再往后一点， 臀部就抬得太高了。你现在先保持一个， 你可以腿再往后一点点。对 ，OK， 然后这样用上半身支撑的力量往下。 但是这个第一个是标准的， 非常标准。 嗯，继续。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是最棒的，非常厉害。往下下了。 哇，从我这个角度，我可以看到一梦的衣服都在颤抖哎。 平时 从我这里也可以看到肉也在抖。 做了几个？做5个。 五个。 对，其实女生在家里练一下这个跪姿俯卧撑，对身体非常好。不要觉得说我练成这个会不会胳膊上有非常明显的肌肉线条？你想太多了，根本不可能。 哎， 我刚才做了5个之后，我明显感觉是这块有拉伸感。 嗯嗯，那就说明你的发力点是正确的。 对对，就是这有拉伸感。 怎么样，一梦？你现在已经做4组运动了，每一组你基本上都做了5个以上了， 嗯， 是不是觉得 很厉害？ 已经像神奇女侠一样，无所不能。 还好还好，还需要继续努力，真的。 那个跪姿俯卧撑的话，女生一般做几组？一组几个呢？ 我觉得可以 量力而行， 一组15个吧，一组15个，然后做3到4组就 OK 了。 对对 对，对对对，你可以吗？15个， 因为真的太累了。我刚才以为小雨姐又要说20个，我当时还我说20个话肯定不行，15个能勉强能做，就是。逼死自己的那种，能做两组。 趣味版本、 嗯、啊，趣味版本。 刚刚这有一个球嘛，趣味版本就是用球来做。 用球来做的话，支撑点一定要给足啊。 不是，把手撑在球上了。 对啊， 就这样，左边一次，右边一次，可以稍带点核心，就这样。 这个其实分别把你这个左胸跟右胸 分开练， 对， 嗯， 针对点不一样。 这更累、啊、我觉得我的妈， 这个中间还得再撑一会儿是吧？ 再回来喽。 你这跟我们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是把手放到球上。 对， 不是，我觉得这就是在给自己找罪受。 这可能是在逗孩子玩。宝宝宝宝，你看球没了。 可以，就比如说像一梦，我知道他很喜欢那个黄景瑜，最近迷恋上了富察傅恒，你就可以把富察傅恒的照片 贴在上面， 贴在这个球上，然后 来回是吗？这样 这画面很诡异的。 啊，那我就明白。他说：“哎，傅恒，你去哪里？你不要走，我来追你。”嗯，下去一个。哎，你又去了哪里？挺好，挺好，挺好。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自己的训练过程当中，给自己找一些乐趣。 这是你觉得的吧？我觉得一梦可能并不会选择第二种， 因为他中间不是要转的时候要撑几秒钟吗？所以还会捎带着练一下我们的核心。 嗯嗯，我刚才就是在那个视频里面也说了，我的核心力量特别差，特别特别差。对。 那么问题来了，女生如果像一梦这种核心力量非常差，比如刚刚她在做那个跪姿俯卧撑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她的。就是肉在颤抖，该怎么办？其实最好也是最简单的训练方法就是练平板支撑。嗯，对， 平板支撑就是普通的平板支撑吗？ 就普通的平板就可以了。 普通的平板支撑是时间越久越好，还是分一组一组多少秒这样？ 还是分一组多少秒最好？这个平板支撑真的不是说我时间做的越长越好，这时间越长反而对身体会有一点伤害。 对， 就最好的时间，一分钟到两分钟。 一分钟其实就可以了，然后中间可以休息的时间间隔短一点。对， 这一分钟一定要把这个姿势做标准啊！ 对， 很多人就是这个臀部控制不好和这个核心，它其实并没有用多少这个实际的力量。 嗯，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核心力量不够的话，每天大概练一分钟的这个平板支撑， 嗯， 然后一次一分钟，也基本上三组就可以是吧？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中间休息不要超过二十秒。 OK， 二十秒的休息时间，大锁怎么样？ 嗯，我觉得今天天气不错， 那你就应该起来活动活动呀。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想法， 啊、 我想让大锁和一梦一起来挑战， 一起挑战。 因为之前他们可以挑战项目， 我知道了。 因为一梦上一次在我们的三个月之前立下的 flag 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个平板支撑的挑战。那个时候呢，一梦挑战的时间是四十秒、 嗯， 所以今天如果一梦可以突破四十秒的话，就证明他三个月之中一个月的锻炼没有白费。 啊，我还以为是让那个一梦坐到大锁身上，让大锁做。 我的天！ 平板支撑或者俯卧撑。 这个可以在一梦做完挑战之后，再让他坐在大锁身上。 那画面应该会太美。 这个还是饶了我吧。 来吧，那你们俩准备一下平板支撑哈。这个我们节目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做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每一个嘉宾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做一个平板支撑的一个比试。记得之前泽华跟我们的一个导播做的平板支撑，还记不记得？那导播非常的厉害。 我们有个导播老师可是做了七分半的平板支撑。 对，当然我们那只是一个趣味的一个考验啊。平时生活当中还像大家所说的一样，就一分钟就够了，一分钟一组。 是的，所以接下来那就女士优先喽。一梦先来做一个挑战，泽华你来计时吧。 啊，不是一起吗？ 或者我们也可以一起。 可以 一起的话、 啊， 大佐你要做什么挑战？ 大佐不是做俯卧撑吗？ 平板支撑的吗？ 平板支撑对于你来说太简单了呀！曾经要当教练的人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你？ 我曾经的教练是单车教练，并不是正。 这样吧，大佐， 大佐，你觉得作为男人， 不能说自己不行，反正我一起 俯卧撑吧。 俯卧撑做到自己做不动为止，怎么样？也不用说规定多少个数字。 这样，俯卧撑做到做不动为止，然后换成平板支撑。 哇，大佐是不是想离开？送你一首歌啊，送你一首。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今天要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怎么叫磨难？我们是为了让你的身材变得更好，让你变得更加有魅力。 OK， 那 一梦你在干嘛？ 再来吧。 是一座雕像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可能是。 都可以吗？ 那 好，我们从一梦先开始， 对， 好吧？ 对，他都可以。那这样的话，就让一梦先挑战平板支撑，然后大组再做。 现在我来给你计时啊！ 来计时喽， 做好准备。 等一下， 一梦笨拙的像一只冬天的熊，做好准备了吗？ 一梦，你注意一会儿做的时候，身体一定要是一条直线。对，我会在旁边帮你。OK。 好，说时迟，那时快，开始。 目前看来还是非常标准的， 转眼四秒钟已经过去了呢。哇塞，转眼才过了十秒哎！目前来看已经开始抖了哦，过了十秒就开始抖了。开始抖的时候 我刚刚看他在抖，我以为他是在笑的发抖哎， 并没有，他只是身体弱。很多人在做这个平板支撑，后来受不了的时候，就臀部会容易隆起，或者是往下塌陷。 但值得赞扬的是，一梦做的现在完全很标准， 已经三十秒了，你很优秀哦。 只要再坚持十秒，你就超过上一次了。哇哦， 已经超过了，现在四十秒了，看看一梦到底可以坚持多久哈。 我们三个人猜一猜，他有没有可能能够突破一分钟？ 应该有， 应该可以吧？现在已经50秒了吗？ 现在已经3、2、1、0，哇哦，已经一分钟了。 哇！ 其实如果你们告诉他一分钟的话， 他可以继续下去的，对。但是好在一点是，你看他到最后一秒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姿势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之前那一个半月的锻炼还是稍微多少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 就以前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教练说你做一下平板支撑，我说好试一下，结果当时只坚持了22秒， 22秒还是22秒？ 22秒 啊哈，就不行了， 不行了，彻底不行了，大总来吧。 都是在坑队友。 感谢一梦，所以虽然一梦没有实现他三个月之前立下的 flag， 但是他平板支撑还是坚持了一分钟的时间，已经进步了20秒。嗯，对，所以接下来就要到了大佐。 我觉得刚才一定是跟我放那首歌曲有关。大佐，我再给你加加油，加油啊！来吧， 到底是什么？ 俯卧撑呀， 这是俯卧撑啊， 就是俯卧撑， 做到力竭。 这样吧， 做到力竭。 你刚才说30个一组嘛，我们就这一组先按20个作为标准。如果你要是做满20个的话， 不应该瞎立 flag， 我告诉你。 还可以的话，看看今天可以到多少。 加油 哦！20个就算合格哈。 好久没锻炼了。 大佐说他有好多年没有锻炼了。 我觉得20个就可以了。 好吧。 嗯。 那就不用计时了，直接开始喽。 加油哦！ 哎，还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以他这个阵仗可以做50个。 5、6、7， 我很看好他。 8、9、10，厉害， 完全没问题呀、 啊！而且动作很标准， 很久没有锻炼，完全秒杀碾压泽华，哎， 绝对的，definitely， 16、17、18， 你可以选择不停。 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大佐此时此刻做的这个俯卧撑非常的标准，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哇哦， 我做到第10个的时候，基本上臀部就会往上翘起来了， 还是很棒的，练过的人真的不一样，还是很棒的。 做30个是吗？ 对，30， 厉害厉害厉害， 还行， 那继续平板吧。 那可能会 平板在一分钟可以吗？ 这样，其实我想说，因为最近在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泽华白到呲光的那个肱二头肌，他最近进步很大，所以他之前说他只能做10个俯卧撑，不如我们看一看他现在大概能做多少个，也检测一下他的进步怎么样。 10个就是， 掌声鼓励一下， 10个就是极限呀！ 掌声鼓励一下。 而且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我即便做10个俯卧撑也是非常不标准的俯卧撑，所以欢迎大家看一下视频直播，我到底做的能有多不标准。 那观看视频的方法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你上一次做是什么时候？ 要不然我做跪式吧。 一梦放那首歌 算什么男人是吗？ 我上一次做是上个星期，然后基本做10个正常的，其他都是跪式的。 但如果今天你能做标准的15个，就证明你有进步哦。 即便给我放算什么男人也没什么用。 来吧，加油哦！1、2、3，整个气场就很弱，跟刚刚大佐做的那个阵势完全不一样。几个了？ 6个。 7、8、9、10、11、12、13、14、15，还可以再做5个吗？ 17、18、19，加油，20。 哇，你进步了耶！ 很棒。 然后那个球，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嗯、 球呢？ 球在这儿。你要展示哪一个？ 真正的趣味的那个用这个球的方式，不是小雨刚才所说的那种。 就这样的呀。 啊，把手放在球上。 对。 啊，我怎么觉得也没有什么趣味。 这样你就会可以左胸和右胸直接的区别开来了。我做了20个俯卧撑，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 我的 flag 是下一次我要做40个。 可以。 三个月之后，40个应该比较简单，50个吧。 所以大泽，你要不要给自己立一个 flag？ 两个相视一笑。 下一次嘛，下一次还是三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还是？ 你可以选择三个星期之后。 我都50个了，大佐你应该没问题的。 三个月之后还是希望尽量能恢复到之前那样。 那重点是你现在是想健身的一个状态吗？ 对呀、啊，对是。 那这期节目之后 这就说明他现在是单身的状态。 没有，他有女朋友。 现在的是完全这个女朋友给的力量。嗯， 哎呦哎呦哎呦，来吧来吧，欢迎小雨跟大佐回归。 好。时间可以说过得非常快。 我曾经一直以为自己是做不了俯卧撑的人，然后没有想到现在居然可以做20个俯卧撑。虽然到后面的时候这个动作不标准了，但其实我觉得再咬咬牙的话可以做到30个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坚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的20个俯卧撑对于你来说是惊喜的吗？ 对啊，是惊喜。我以为我只能做10个就不行了嘞， 很开心。 结果20个就只是还可以。 这就是坚持健身会带来的乐趣和正能量呀。 而且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厉害之后，你会有那种非常开心的，然后很期待下一次锻炼， 并不想 越来越好。 因为我知道泽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成效， 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所以可能有点稍微有一点迷茫，或者说是怀疑自己的 急躁，主要是一个急躁，觉得没用。白花钱。 所以是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对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热情？因为我发现你最近就是非常勤于去锻炼。 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叹气声？ 是我很累。 他可能刚刚累了。 我很累，不好意思。 今天说好的应该在学习的，结果也并没有学多少呀。 没有啊，就是还 好，每组5个动作嘛。 对，还好。 好吧，说到那个刚才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发现你自己的身体有变化的时候。我最开始男生嘛比较直观，就是这个 肌肉 肱三头，肱三头起来的时候是比较快的。当你看到你肱三头开始起来的时候，肩部开始起来的时候，和这个肩后束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越来越有动力，希望自己一点一点变更好， 就不想放弃。 对，尤其是看到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自己变得年纪越来越大，那就要更加有动力去健身了。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 flag 来告诉大家，我们对于健身每一个阶段，首先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对自己的定位和目标。就你下一个阶段想变成什么样的自己？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练成什么金刚芭比，然后都要练成汤姆克鲁斯，并不是那样。其实健身这个事情只是为了健康，那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旨。 是，而且得干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这3个月过程当中，你肯定不会立马就有效果出现的，但是要扛住。 是的，一定要坚持下去呢。也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梦和大佐。也希望他们两个在下一次来节目的时候真的可以身体上产生很大的变化。 一梦这次没有立新的 flag 是吧？ 对，一梦还没有立 flag。一梦你来立 最新版的。 最新版的 12月底吧，12月底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有什么变化？ 我希望我可以体重到100斤，然后 12月3个月减8斤。 怎么啦？ 3个月减8斤其实是、OK、 我现在是108斤嘛， 所以只是体重有变化、 一个是体重有变化，再一个是胳膊和那个肚子 啊。那再给大家看一下吧，现在胳膊松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样， 不够再举高一点，往两侧。OK， 就在直接可以留下来。一直永存。大佐呢？12月底 的话，争取能恢复到之前那个样子吧。 之前你说8块腹肌很明显， 八块过分，8块过分， 10块，而且没有照片， 对啊， 什么都没有，空口无凭。 不是，就是至少能达到一个像健身的状态吧？ 是什么男生怎么来定义像健身？ 我觉得男生定义像健身的状态就是胳膊露出来的话是可以看到一些训练的线条的， 对， 可以看出来，就像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有在健身。 好，3个月哈，你自己要不要立一下？ 你呢？ 我3个月，刚才说的俯卧撑做到50个嘛， 然后我希望腹肌可以有4块，就能看到的4块。 我刚刚想了一下，我3个月之后，就用那几秒钟时间，我3个月之后希望可以做引体向上。 就是不用弹力带的那种。 你是要把直播间给拆了吗？怎么让你去做？ 所以再加一个引体向上吗？ 可以放视频。现在我是可以用弹力带做十个，但是必须要有弹力带的助力，然后自己还做不了，所以希望三个月之后可以通过自己的上肢和背部丰富的力量，可以把自己给拔起来。 我天哪，引体向上很难，我一直都不会做。 对啊，我一直健身上面一个目标就是拍一个小视频发朋友圈，我都想好了，就是哎，你们都走开。借过一下，让我做一下那个引体向上。 戏很足哎。好了，我们的 flag 已经立好了，各位自己也列一下哈。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好的身材，对自己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我是肖宇， 我是泽华， 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我是一梦， 我是大佐， 拜拜喽， 下次见喽， 拜拜。 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